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我是周玲，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来自金志文的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这首呢是他曾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带给大家的一种别样的印象，因为这首歌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也是唱了很多年，赵咏华的一首代表作。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对爱情、对家庭和婚姻的一种向往、一种憧憬。而金志文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改编的这首歌曲，同样让我们为之感动。下面这首是来自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前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醉。

回来，这里是好歌有故事。谢雨欣的第三天收录在他2000年的《爱是怎样炼成的》这张专辑当中。那如果说我们要把人生比作几天的话，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对吗？那如果说把爱情抽象的来概括和形容的话，那又会是几天的时间呢？黄子韬带来的歌曲《Underground King》。 Chickens, would you please? I don't care if you're feeling me. Money, double,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I'm busy boy, my bike. 卡带多一成为 trouble, but S.L.全球流行 App Couple Every single easy Yeah, at every pu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拉都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清时代 Yes, I'm passy 在袋里能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 la la la 这我前进吧在这个歌谣看清楚时代吧 Simba 的往上 Rap got speed up Don't gotta thank you 我就是这么有个信号的 Ranking 如果你对我是但住在不满的话底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每次个用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y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唱唱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 Oh my god 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ompany I hear some people on my level 7Get my appl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他都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词就拿起手中的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比先把你弄了啊前进吧在这个歌谣看清楚时代吧 Simba 的往上 Rap got speed up Don't gotta thank you 我就是这么有个信号的 Ranking up 天上的 idol 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a mic 起来歌唱唱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起来歌唱唱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 黄子韬在2016年在 Z-Road 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 Underground King 这是一首 rap 歌曲那么其中的节奏变化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当然在编曲上呢也会有很多的花样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芮的一首老歌不变的心 长得到后就会笑的脸说着一些充满着爱的语言假如正好你来到身边也会感觉是在春天我那么狂像马儿奔跑在光眼我有一张失去后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原来感觉美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想留恋我真的慌而觉得所有的肤浅我已经醒来

有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心藏在蕊中，这是周华健在1993年带来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花心》。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一块哼唱。那么接下来的歌声是来自郁可唯。我一直都觉得郁可唯的声音其实是蛮清新的那种，很自然很朴实，没有太多炫技的成分在里面。郁可唯带来的《爱情是青春的旅行》。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哦，不经意闯进你的风景，就回不去。啊啊啊啊，青春 就不委屈，能让我回魂。

这是周笔畅在2005年在超级女声合集终极 PK 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笔记》，也是很多喜欢周笔畅的粉丝们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哈。那接下来的这首是由水木年华带来的《再见了最爱的人》，是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我是周琳，接下来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可它有一天会老去。 我们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流星》。这样子空旷的声音，都不敢大声的说话了。而这首歌也是最大限度的突出了王菲声音当中的那种空灵还有柔美。 OK， 接下来听到的电影《前任攻略》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潘辰还有王铮亮合作的《当我们》。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船， 想摆脱时间，可以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010-6137-777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去种脸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晚霞般美丽的笑脸，他曾开在春日里某个季节。是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 是韩红的青春，这首歌其实是韩红在参加一档选秀节目的评委的时候听到选手的演唱，当即就决定要买下这一首歌的版权，然后亲自的演唱。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做冷婉婉，可能很多人只记得他的这首歌，其实他还参演了开心麻花的话剧《夏洛特烦恼》当中，还有他的其他音乐作品哦。接下来听到的是电视剧《大秧歌》当中的片头曲，演唱的人呢是森南。 咱的天涯，咱的地，咱的秧歌，咱的心，上山咱就唱山歌哟，下海咱就喊号子， 好生落知天色，长夜已过，收到一壶佳果，血色山河， 是与非，是与得，不诉离合，人世间聚散定格。一首歌，心一合，道爱恨情难舍，由命运大起大落。半壶酒，泪一桌，同举杯，尽抛则，与谁共落日长河？听风过。才算活过，一首歌，心一刻，道爱恨情难舍，由命运大起大落。酒泪一桌，同举杯，尽抛则，与谁共落日长河？听风过，看云火，壮志如昨。才算活过。 咱的天涯，咱的地，咱的羊儿，咱的心，抡起锄头种庄稼嘞，扛起那秧歌打锯子。 来自孙楠的《大秧歌序曲》，这部电视剧除了主题歌的演唱阵容很强之外呢，它的创作团队也超强的。像这一首《大秧歌序曲》，包括电视剧的片尾曲，都是由金牌词曲搭档董冬冬还有陈曦来倾力加盟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作词也是很大牌哦。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这是由李宗盛作词，王一龙作曲的歌。小军始终都觉得莫文蔚总能恰到好处地诠释一首歌的深层的含义。 固执的青石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踩着潮。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满意你爱的吗？有何新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太疲惫了，放手了，不舍得。

张学友的《真爱》啊，这首歌也收录在了张学友的一张精选专辑当中。这一张精选集可以说是全球销量最高的精选唱片之一了吧。另外，到现在为止都仍然保持着它不灭的魅力。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精选当中的精选，也是代表着歌神当年的最高水平哦。继续小珍的音乐盒，来听到郁可唯的《芙蓉花开》，这是她献给家乡成都的一首作品，每一处都自然地透露出了成都的魅力气质。 阳光透过窗洒在脸上，开启多么美好的时光，这里梦想已拉响汽笛，江水如同音符般流淌，飞鸟停在绿绿的草， 郁可唯。我们都知道，成都的市花是芙蓉花，所以这作为切入点来带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小军的概念当中，成都就是麻辣的，然后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有那种在麻将当中的休闲，还有小茶馆当中的悠闲自在。无论是当地人或者是说来这里旅游的人，都能够从这首歌当中收获到一些感受吧。接下来听到蟑螂合唱团的《帮个忙》。这一支合唱团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美声团体，而且呢是唯一的由亲兄妹组成的合唱团哦。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他犯的错，旅途的美景还有更多，何必固执因为这段残破，可以的话转过身看看我，可以的话让我松开你的枷锁，我们都曾经那么寂寞， 梁静茹2015年的新歌，虽然2015年没有新的专辑问世，但是她的这些小情歌还是依然陪伴着大家。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个自己，一个表面坚强，一个躲在心底，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就藏在梁静茹的情歌当中吧。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歌，叫做《独自去偷欢》，一首粤语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去管谁不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被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关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